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的、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先看？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呢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有关。欢迎您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是9月1号，我们迎来了开学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走进西城区第一文化馆的一个公益课堂。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去亲身体验了这个课堂，先请张欣给我们说一下这次采访吧。 行，一开始我是在文化西城的公众号上看到了他这个温馨影院这个项目的招募文化志愿者，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特别被打动，是因为我刚进台的那会儿啊，咱们台有一个培训，就是苏金平老师给大家培训，就是我们台已经退休的老主持人。 对。 然后他当时就说他最早是个编辑，然后为了提高自己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他就去给盲人讲电影。 哦， 所 以你就想起刚进台的时候，咱们的前辈跟自己说过他的亲身经历。 对， 而且你想这得很多年了。 对， 他上班的时候得什么时候，几十年了。 是，而且他就讲到说以前的那个播音员主持人不是大部分都是专业的科班出身嘛，当时大家还都是那个播音腔非常重。他呢当了主持人以后就很受欢迎，他的那种很亲民的主持风格。 哦，原来有这么一个渊源啊。 对， 那我们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刚才张欣提到的温馨影院呢，它就是一项服务于视障盲障人士的一个特殊的公益文化服务。 是的，我就打了上面的报名电话，第一次开课的时候我就去了，见到了西城第一文化馆的馆长郑欣，他给我介绍了包括温馨影院的这个公益培训在内的一系列的免费的培训，大家可以听一听，以后注意看西城第一文化馆有哪些培训，自己感兴趣的以后可以关注和选择一下。 如果要是光说是培训的话，我们周一到周五呢有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欢聚一堂，艺呢是艺术的艺，艺术的艺叫欢聚一堂，主要是想把我们文化馆里面的类似于戏曲曲艺、声乐、器乐、舞蹈，包括还有我们美术，这些就专业性的一些培训啊，融合在这个品牌里面。那我们文化馆一共有33位业务干部，业务干部呢指的就是我们要来真正的教学，来有辅导任务的这些业务干部，他们都是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啊、中央音乐学院、戏曲学院这些的科班出身，有33位。我们给他定的工作量呢，就是要求在这个欢聚一堂里每年要完成50课时， 五十课时是什么概念呢？每一个老师，他比如学声乐的，那他就是有乐理常识，或者是我们的合唱，视唱练耳，他根据自己的专业来开这个课。五十课时要求呢，你零起步也好，或者是有基础的也好，起码能够把这些学员让他能够上舞台。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欢聚一堂每年都会在舞台上面有一个汇报的演出，能够让他零起步的话，起码会唱两首歌，或者是弹一首古筝的曲子，或者是舞蹈培训的话，他们有信心能够走上舞台，跟老师一起来呈现，一起来表演。 嗯， 刚才说的周六的呢，我们有一个叫周末课堂。周末课堂呢，是涵盖了就是我们的上班族，比如像我或者是像您，咱们平时在职的话呢，有周六和周日的时间就来到我们这个文化馆。 嗯， 周末课堂也是根据不同的项目，也是我们前期做过一些试卷调查呀，现在可以叫菜单式的一个点击。嗯，是什么呢？我们像刚才看到的，我们叫缤纷空间这一层哈，很多不同的教室，我们也开了很多课，像合唱班，像我们的这种的美术班，还有古筝，以及我们孩子们的一个叫他综合素养的一个培训，所以把这种上班族也能够吸引到文化馆。 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西城第一文化馆的文化之门。刚才呢，西城第一文化馆的郑新馆长啊，他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西城的一个公益培训课程和项目。啊，张欣啊，这些活动和课程你当时去体验了吗？ 我其实除了去采访这个温馨影院以外，我之前呢还在一个公众号叫文化西城上面领过一次一个河北梆子的票。 哦， 当时我第一次其实是领京剧的，没领上，因为都是免费领，比较一票难求。这个河北梆子的戏呢，演的是王春娥，他这个王春娥呢，其实就是三娘教子的那个主角。 哦， 那下面我们再听郑新馆长来说一说温馨影院，也就是给盲人讲电影的这个公益活动吧。 嗯， 讲电影呢，就像刚才说的，我们都去讲过。这听起来讲电影其实挺简单，其实很复杂，很复杂。像您在电台工作哈，就前期需要有大量的一个投入和准备的工作。咱们看电影还需要有一个消化吸收，这个情节能不能理解？那您就现在闭上眼睛，你就想这个电影它在光是里面的情节或者是原声的配音的话，你很难去理解，你不知道这个角色是谁演，或者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内容。所以呢，我们前期需要有这么一个脚本，脚本呢是前期通过这个电影的一个提炼，把它转化成文字。转化成文字之后呢，这个脚本拿过来的话，你只是看这个脚本，你可能会当时了解一个大概的情况，但是通过自己去讲的话，一定要进入电影里面的一个状态，才能够让盲人朋友能够听得懂。这个里面你讲的时候还不能和他配音，和不能和电影里面的一些剧情重叠，因为配音的时候你在讲完全是等于是就等于矛盾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必须是配音的过程中讲过了，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一些他刚才的剧情其实通过你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出来。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盲人能够听得懂，把你变成自己的一个语言的表述形式，把这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讲给盲人。所以这里面还是挺有这种的专业性和这个建功力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呢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包括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老师，他们从语言的表达上，从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感染上，从戏剧的一个认知上，应该是从全方位吧，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能够给我们的学员，给我们的志愿者能够讲到应该在哪些方面，起码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掌握之后，再通过这些专业的一个转化去给盲人朋友讲电影的话，盲人朋友听起来会比较的浅显易懂。 是，比如说一个季度举行这一次，应该不止一场电影吧？ 是这样，我们除了讲电影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爱心的活动，其实是和我们区残联，共同来举办的一个活动。 我们西城区呢一共有15个温馨家园，15个温馨家园呢其实就是每一个街道呢都有一个残疾人活动的一个场地。我们讲电影的话是基本上都要进入这个温馨家园里面，有一定的场地。温馨家园呢帮我们把属地的这些视障的残疾人朋友请到这个温馨家园，请来之后我们再跟这些残疾人朋友有一些互动，有一些交流，当然其实就是像我们的一个爱心的传递哈。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像不光是讲电影，我们的一些戏曲的业务干部，包括我们馆里面的很多方方面面的这些同仁啊，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所长，把这些自己所学的能够带给这些残疾人，其实就跟大家有一个充分的互动。这样的话呢，这些年走下来，这些街道的残疾人朋友和我们文化馆的这些业务干部其实都是能够成为朋友了。所以大家听起来这个电影包括在互动的时候呢就没有这种距离感，可以当做一个熟人来给我们社区的残疾人朋友讲电影，大家呢会觉得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场面。 那电影的选择有什么标准？ 选择是这样哈，我们基本上是能够选择近几年，一是从主题上比较励志的，能够给残疾人朋友带来一种向上精神面貌的，当然呢也会结合我们比如残疾人全国残疾人日，结合我们的有一些节庆日，选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间段正好是一个节庆日或者是全国助残日的活动，尽可能的能跟残疾人的这个主题能够来贴切，他们接受起来呢会比较的直接。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 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西城第一文化馆的文化之门。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节目当中想要重点带给大家感受的温馨影院的公益课程啊。这个呢是西城区第一文化馆研究创作部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从2011年启动到现在已经7年了。研创部主任许昕呢从这个项目的创建、推广、培训到去社区说电影，事无巨细的都参与其中，有很多的经验还有感受，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从2017年开始，我们依托了各个街道的温馨家园，然后我们做的这个不是单单纯纯的给他们放一部电影，我们是前几年我们是把电影制作成片，然后让专业的那老师还有专业的那个主持人去给这部电影来配音，把一些旁白还有那个画面无法解释无法理解的地方给他们做一补充，让他们在脑海里边形成一系列的画面。因为我们要考虑到盲人的他视障是受阻的，所以有一些画面他理解不了，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做理解。这是我们做成了成片，做成了电影，然后下放到各个社区各个街道，然后让更多的盲人朋友来看到电影。咱们这个看当然是打引号的看了。然后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志愿者培训这块，我们是想让现场讲解电影让他更直观的能听到这个声音。其实这个也不是我们的先例，因为国家有一个最好的，咱们中国目前做的最好的其实是星幕影院，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他那个老师叫李大伟，他 他是长期为盲人服务。当然我们和他们没法比拟，因为我们毕竟是事业单位，我们没有那么大社会影响面，我们做到的没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事情，我们只能做到社会效益。我们加强了我们的社会影响面，然后做到了让我们辖区内的西城区辖区内的盲人朋友、视障朋友还有残疾朋友受益。我觉得这个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事儿，能让我们来做，我们是很感动的，然后也感动了他们那些残疾朋友。 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西城第一文化馆的文化之门。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走进温馨影院志愿者培训的课堂。张欣啊，跟我们说一说这节课的内容吧。 嗯，就每一天的课都分为两节课，一节呢是由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张丹彤老师，我们下面听到的这就是他在介绍什么是戏剧，并且他说到，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在表演时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作为一名优秀的这个演员，需要什么？需要的这个舞台的这种创作状态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真、松、活。这个真呢，应该是真听、真看、真反应，要真实的去听对手的台词，这个真诚的去看舞台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你要接受过来啊，使得自己才能够相信自己是这个人物当中的这个角色。第二，放松。有的演员啊，在台上他是不放松的，你看着好像哎呀，其实他的心是紧张的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都忘词儿啊，那这就达到放松了，是吧？啊，放松什么？肢体放松，脸部不能僵硬，然后保持灵活的这个机体运用自如的这种状态，发挥你的想象啊，去真心的去听对方的这个给予刺激啊，给予台词。他活呢？活什么？活活生生的、自然的生活在戏，那是在背诵。所以说啊，咱们今天呢，就是说先把这个表演的这种状态先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因为我说了，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戏剧，不了解这个戏剧的由来，我们怎么能谈得上说哎呀对这个某一个作品去鉴赏啊、去欣赏啊，达不到。没有这个知识的这种，那我们也不可能理解一个作品的这个内容。所以今天表演这儿，咱们先暂时讲到这儿。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

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西城第一文化馆的文化之门。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跟随选题策划人张欣走进温馨影院文化志愿者的培训课堂。 温馨影院呢，它是为视障人群提供服务的一个公益项目。其实呢，它不光服务于视障人群，它还服务于一些智障人群。在我的采访中，西城第一文化馆的研究创作部主任许昕，他跟我讲起他们来时候，都称他们为孩子。我觉得挺感动的。 我印象当中最记忆深刻的一次，是我们去德胜街道的温馨影院，给那个就是盲人朋友们讲解，还有那残疾朋友们，我们放的是《天那边》，然后那个片子很老了，但是它有一些喜剧的成分，他们就乐得就是前仰后合的。我感觉他们看懂电影了，理解到了，而且还有一些电影还有一些方言他们居然能听懂，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做到了帮助他们理解这个电影，让他们受益，然后让他们开心，这就够了。因为我们文化志愿者要做的就是让大家开心，让大家得到受益，是这样的。 哎，您刚刚说哪个电影？这是 《天那边》 哦， 对， 是 一个很老的电影，然后是吴军演的，好像是， 哦， 就是一个那个，它里边是有好多方言的，对，然后它里边有一点喜剧的成分，但是我们把它制作成片了，里边就做了讲解，您回去可以看一看那个片子。其实一般人，就正常人看那个片子，也可能就是一笑而过。但是他们能看到那个内容深意，我们后来也问了一下他们负责人，说他们看懂了吗？他说：“您看这现场氛围，您觉得他看懂了吗？”就是孩子们很开心，其实他们不能叫孩子们了，但是所有温馨家园的老师们还有负责人都把他们当孩子来看待，所以我们也会就和他们一样，我们把他们当正常人来看待，不是说要特意的去照顾他们，但是我们也想让他们得到快乐。不是说仅仅的圈在这个地方，没有那些其他的受益，他们有可能也就是做做手工，然后在那儿待着，其实就是待着。而我们去的话，我们一年可能会做个十次，去到各个街道的温馨家园，然后让他们来看电影。 我觉得徐昕老师真的是很投入，就是感情上也很投入对这件事儿。 对，因为既然志愿者这个事情，其实我接手很晚，之前都是其他的老师负责的。我真正接手这个文化志愿者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走入那个群体，我走到他们身边。以前我是很排斥的，但是你真正进入那个社会之后，那个群体之后，你给他们快乐，他们回馈了你快乐，你今天去下一次去，他会笑脸盈盈的去看你，但是他有可能不记得你，但是他会用笑脸来迎接你，这个就感觉我那个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来值了，我们走到这儿来就够了，我们进入这个群体，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给予了他们什么，他们也给了我们回报，我觉得就够了。 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的是西城第一文化馆的文化之门。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再听一节课？ 好的，我们再听一下另外一节课啊，就是由中央电视台的配音演员李金燕老师讲的关于配音的内容。 刚才张老师讲了一下这个戏曲的由来哈，大家必须得了解的一些基础小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讲的就是台词这方面的话剧台词和影视剧台词的区别。话剧大家都看过，对不对？大幕一拉开，灯光一亮，布景道具呈现在我们面前，你们就知道，哎，这是什么戏，立刻就知道它是什么戏。古装戏、年代戏、农村戏，你看布景一目了然。演员台词呢也会跟着他的这个戏剧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比如农村戏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现，古装戏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现，比如说现代戏，那又是一个城市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状态去表现，大家可能都看过哈，也都知道。舞台上的所有台词，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的戏剧，它的台词都是放大的，就是说剧场，一个剧场无论有多大，话剧演员的台词，他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要让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听清楚，这是他的必须达到的。所以在台词这方面对话剧演员要求特别高，对声音要求也特别高。而且话剧它的时长是有限的，话剧的时长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那么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要很完整的体现这一个作品，那么演员的每一句台词都没有多余的话，都是不断的编剧呀、导演呀不断的去研究啊、去琢磨呀，把那枝枝叉叉残废的全都砍掉之后留下的精华。所以话剧表演的每一句话都是精华。影视剧就不一样了，影视剧其实是叫镜头的艺术，它跟话剧不一样。所以呢在影视剧里方为什么会有配音演员的产生，就是因为影视剧这方面对于前期演员的要求，台词方面当然它会涉及到很多成本呐、什么一些其他的原因吧，就导致演员可能台词功力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才会有配音演员的诞生。再一个就是之前最早呢，就是因为有译制片的引进，他把它翻译成让老百姓听得懂，那么这是也是配音演员。配音演员大部分都是从剧团，因为什么？就像张老师讲了，其实台词来源于表演，它的基础是表演，演员要体验生活，了解生活，要热爱生活，要观察生活，是感性的，它是富有激情的，所以他能够去完成每一个角色的喜怒哀乐。哭你是要跟着真哭，笑你是要哈哈大笑，这全都跟着角色的表演去走的，是感性的。一般的配音演员都是从演员过来，那么呢配音演员的基础也是表演，他的台词反应也是真听真看真反应。话剧演员好在哪儿啊？他有对手跟你交流，我说一你说二，我们是可以有交流的。配音演员呢，他的交流是话筒，他的所有的交流对象都是想象，他怎么去完成这些呢？影片，而且配音演员他是很受限制的，限制在哪儿？限制在前期演员的台词、口型、表演、情绪和语速、语感，他会受很多限制。配音演员是必须要给前期演员加分，那他的表现就一定要把他这些东西瞬间找到之后，在这个有限的长度内把他的话要说清楚，意思说明白，感情要饱满，在这一段话里都要体现出来，这是配音演员必须要做到的。所以在台词这方面对配音演员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很简单的一个词儿，比如说你怎么了，谁跟谁说，你俩的人物关系是什么， 这句话是应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轻声说，重声说，这个分寸真的很难很难把握，这就靠什么？靠多年的积累。看看这个演员他的身份，他的形象，有的时候你知道深夜会找胖瘦，有的时候我们动画片啊，动画片里面那个小胖子基本上都会，姑姑你在干什么，我不想吃这个，我已经吃饱了，他一当小胖子他就会用这样的声音去说，觉得他就是更胖的，然后是个小瘦子啊，怎么了，你不能吃吗，我不能吃，你为什么不吃，他就会用他的声音去塑造这样的角色，就是胖子他会有一种他习惯性的一种表现方式，瘦子他有他习惯性的一种表现方式，那特别尖刻的小丫头呢，哼，怎么了，我就是不听，我就是这样，我愿意管着嘛，他就会用他另外一种方式，温柔的小女孩，哥哥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以后不这样做了，他又是一种，所以这靠什么，靠积累，靠体验，这个就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 对，咱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咱们李老师还有张老师的那个耐心讲解啊，我们下周还是在这个地方，咱们9:30准时开课，大家回去多练习一下那个老师说的那些，一定要放开，既然我们要去给那个残疾人还有盲人朋友们讲电影啊，这个讲电影过程当中，因为你可能有些自己带入的情绪，一定不要就是说太亢奋了，也不能说太平淡了，您讲的声音太小了，盲人听不见，或者说您没有把这个电影讲出来，他理解不了，咱们这个活动就白做了。我们在后期最后一次可能会有实操，也会有现场讲解，我们会让那个学员进行一些那个现场电影讲解的那个活动，嗯，然后下周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刚才呢是西城第一文化馆温馨影院项目的文化志愿者培训课堂上的片段，现在听上去啊，还真的是，很受启发，而且有很多的真材实料在里面啊，可以学到东西。张欣下课以后有没有跟几位老师聊一聊啊？ 下课以后我其实是采访了李金燕老师和张丹彤老师，但是采访着采访这个采访呢就变成了业务探讨，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听一听。两位老师都做过这种讲电影的培训吗？ 我还真是第一次，但是这个讲电影这个活动我在电视上看过。对，就是给盲人讲电影这个活动，公益活动，我在电视上看过，但我一直就是在琢磨一个，就是颜色，就刚才我也讲到了，这颜色是怎么去表达呢，能够让盲人明白这个颜色这个概念，我觉得这挺难的，这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以前的那些讲解员呢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挺了不起的。 我们现在这个电影是在就是说他已经完成这个电影的基础上，然后给他在画面还有一些理解不了的场景做一补充，然后原来我们邀请的都是电视台呀、电台的主持人，他那个播音腔太明显了，对，他就和电影里面的旁白 融为一体了，就变成了旁白里的旁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培训，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活动里，然后让他 感受到 感情，对， 身临其境， 对对对，用感情去把那个画面给他讲解出来。就像您说的，一片绿油油的草地，怎么样让他感受到，哎，这个镜头里边绿油油的草地和他曾经可能见到过的或者说想象到的那种绿油油的草地，让他能感觉到。 嗯，而且现场我想也会就是更增进了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亲近感。 对 对对对对，能融为一体，挺好的，挺好的。嗯， 虽然尽管我们就四次课的培训，但是他们在私底下会很用功的。 嗯， 因为我们有第一期的培训班，然后对他们进行了气息，还有那个就是语气呀、气息呀这方面，包括吐词的培训。 嗯， 所以因为里面今天看是16个学员，实际上是有6个是去年的优秀学员。 哦， 对，他是在气息上进行了一些那个培训。 嗯， 他们会有一点 是有一些 基础，对，他有一点点的基础，所以他就不会发懵。这次我们最开始做的初衷是想做老电台的那种。讲电影啊，讲电视剧的那种， 就跟过去那个电影剪辑一样， 不是那样。 对对对对对，就所以说，这个找了司老师，邀请了金燕老师，从配音这块来帮我们，就是说培训一下他们，然后让他们在感情上也好，或者说语言投入上也好，然后来更融入这个， 更放开， 更放得开呢，能讲解这个。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 在我去西城区第一文化馆采访和听课的两次中，文化馆的副馆长陈宁一直都很关注着这个温馨影院的培训。嗯，最近这两周呢，他都在，并且和志愿者们一起听课，从头听到尾。我也采访了陈馆长。 您去过那个现场吗？ 去，我还讲过。 啊，也讲过。 对， 您讲的是哪一部呢？ 讲的是，冯巩演的。别把自己不当干部，好像是，因为今天老师讲的可能要求更高一点，当时我们去讲的时候，只要流畅顺利的讲下来就行了。 那感觉怎么样？ 感觉真的挺好的，我觉得自己去参加这么一个志愿的一个服务哈，心里还是挺激动的，因为给盲人跟放还不一样，你讲之前你自己肯定要做很长的一个功课，包括你要熟悉他那个脚本，另外自己我说话也有点口音，也自己也反复的那个熟悉那个发音，但是讲的时候还是有纰漏，还是有遗憾，但是当时讲完还是挺激动的啊，我把这个电影给讲下来了。 我觉得我能想象，其实不一定就是说你的声音多么好听，普通话多标准，只要你带着这份爱心， 对， 他们就能感受到。 对对对，你去，他是现场看录制好的影片和你真人去讲，他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他觉得有一个人，哎，在今天这个电影里头给你那个就是循循善诱的把这些场景给你讲下来，觉得还是就是多了这么一份人气。我觉得盲人也好，残疾人也好，他们还是挺高兴的。 很亲切。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部门它也有两个志愿项目，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在咱们的敬老院去送演出。我们都是定期的，像敬老院演出2个礼拜去一次，老人早早的就坐自己搬好了凳子就坐在那儿等，他就把这件事儿作为一个期盼一样的，还是挺就是让人心里头一暖似的。而且你送的演出不一定非是特别高大上的，因为我们志愿者层次也不一样哈，我可以是有一些专业的，也可以一些准专业的，甚至还可以一些业余，完完全全就是孩子们那种业余的，都拉过去演出过。老人们，哎呀，哪怕是孩子弹那个琵琶，